越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8月29号，星期三。今天的节目呢，要和大家来聊一个招人难的话题啊。作为很多企业主来说啊，想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才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同时呢，作为我们求职者，想找到一个靠谱的公司，找到一个欣赏自己的老板，也绝非易事。那今天呢，我们要说说2018全球人才短缺的一个调查，其中呢，涉及到中国的部分呢，也有很多可以聊的观点。那在说到这个人才短缺之前呢，我们首先来说说大家的钱包短缺啊。说到工资的收入啊，很多朋友都在关心的是，那以后我们交的个人所得税会有个什么样的变化呢？那么我们最近关注到的个人所得税法修正草案呢，已经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二审。从二审稿当中，我们也看出到了一些新的变化啊，有些不变的，有一些变化。不变的呢，就是和一审相比，这个起征点还是5000块钱啊，但是变的呢，是和一审稿相比啊，增加了一个附加扣除。那么现有的附加扣除是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增加了哪一项呢？就是赡养老人的支出，这是非常符合目前我们在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这么一个现状哈。那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计算，现在我们的这种每个月啊，还是按照3500的起征点来进行扣除的。如果一个人一个月呢挣10000块钱，扣除3500块钱的这种基本扣除费用，再按照大约2000元左右来算他的三险一金啊，不算刚才所说的专项附加的情况下，每个月大概要交345块钱的个税，这是10000块钱的收入啊。那如果按照5000块钱作为他的基本扣除标准的话，其他的都不变啊，其他的都不变，每个月是交90块钱的个人所得税，降幅是超过70%。换句话说呢，作为中低收入的劳动者来说，我们还是会比较受益的。那这里面也有一个前提，就是您的收入大部分都是工资所得，因为这次的修改呢，是增加了一些，比如说原来是单列的项目，现在呢，我们把很多的项目，比如说你的稿酬啊，比如说你的专利所得权啊等等，这些收入啊，都纳在一起了，和你的工资一起算总收入。那么如果你的收入来源特别多的话啊，比如说今天到这里干个活挣个劳务费，明天到那儿啊又讲个课啥的，过两天又出了本书，哎，那这样加起来的话，你交的税啊，可以预见的话应该会比原来多一些。此外呢，还有一些单位啊，他们平时没多少钱啊，特别是赶上这种小年的时候呢更少，但是一旦开始发年终奖，那就高得惊人。比如说像金融机构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一种安排啊。那有人说了，说这个业绩好啊， 年底可能能拿100万的年终奖，但是一扣啊，可能手里也就是50来万，因为适用于最高税率45%。换句话说呢，就是如果你的年终奖比较高的话，平时的收入又不太高的话，那你总体交的税也会比以前要多一些。所以有人分析啊，就是挣的特别多的人可能以后交的钱呢也会多啊，挣的少一些的而且收入来源比较单一的，家里负担又比较重的，那一定会比原来少交不少税。此外呢，就是什么时候实施的问题啊，比如说这个工资薪金的这个个人所得税的这个新的办法呢，会从10月1号起开始施行，那具体的这种操作的细则我们还有待啊更多的政府机构啊以明确。那我相信呢，在今年年底的时候，大家基本上就能够计算出来，因为这样的一个新的税改，我们每个人能有多大的影响。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好，说完了个税，我们再来说说找工作的内容吧。有请我们今天的现场嘉宾，来自万宝盛华瑞信教育人力发展项目的专员何浩。何浩你好。 你好你好，各位听众中午好。 今天呢，何浩也带来了一个调查，那就是2018全球人才短缺调查。这是万宝盛华在43个国家或地区访问了39,195位雇主所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啊。这个结论很明确，就是全球企业都缺人， 没错， 而且缺的不是一丁半点。 是的，是的。 那何浩，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全球总体的这个缺人情况。 好，从目前来看哈，我们现在这个全球范围的人才短缺呢，创了这个近12年来的新高。 新高 啊！然后全球经济就是在这10年的这个稳定增长之后，其实雇主对于这个未来的发展的这个前景呢是非常乐观的。然后雇佣的这个需求也是比较明显的，当然这个也需要结合你不断的这个技能需求哈、是从2006年开始，其实到2006年开始，我们万宝盛华集团是开展了这项调查，那目前呢是开展此调查以来的这个最高的水平了，所以从2018年，也就是今年呢，从日本、罗马尼亚。与中国的这个人才短缺的问题呢，是最为严重的。相对而言，这个英国、爱尔兰和我们国内的一些地区的这个人才短缺的情况呢，是相对缓和的。 啊，就是其实中国也分不同的区域，有些呢紧张一些， 有 些要缓和一些，是吧？ 没错。 好，那我们就具体来说说中国这个整体的人才短缺的情况。我看到这个数据也非常的出乎我的意料啊，就是咱们在目前这个人才短缺的情况还是挺严重的。 是的。 这个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可能有1/4的受访雇主表示啊，一些技术工匠的职位比去年更难填补。 而且这个坑是越来越大的，是越来越难填补了。 啊，这个技术工匠包括什么呢？ 技术工匠比如说像电焊工，叉车工，这些涉及到非常基础性的或者是非常技术性的一些层面上的工作的一些工种。 就是以后一个电焊工可能有好多老板抢。 没错。 是吧？ 没错。 电焊工说那你们摇个号。哪家待遇好，是吧？哪家工作时间短，是吧？哪家这个各方面的这个保障措施好，我就去哪家。 对。就很有可能这以后就摇号了。 就是说换句话说，有1/4的企业，如果这企业本身需要啊电焊工也好，或者说什么机修工也好， 是 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啊。 一定会的。 好，我们其实如果把这个电焊工跳脱出来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中国的一个对人才短缺的一个调查啊。这个呢就是从06年到18年我们能看出来一个变化。06年呢大概人才短缺的程度是在 24% 哈。到了09年一下子到了 15%，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好像人才没那么短缺了。 没那么短缺了。是的。 到了10年不得了啊，一下子上升到了 40%， 就是有那么多的企业 都说我们现在想招合适的 人 招不到，对吧？ 是的。 后来一直是在这个20%多浮动哈、啊。 嗯。 到了15年的时候呢，有一些变化。15年是24%，16年就咔到10%了。 是的。 18年呢是13%。啊，现在是13%， 嗯， 应该说从总体的角度来说，也不是特别的紧缺， 嗯，不是特别紧缺，但是我们的基数大，所以来讲的话，其实整个的这个整体的范围来讲，还是数量还蛮大， 嗯，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波动？特别是09年到10年的时候，一下子怎么上那么高？ 因为08年的时候，这个比例呢在15%左右，但是10年到峰值，其实。因为跟我们的这个密集型的高技术产业和一些智能制造业的发展有关系，而且人才也需要根据企业的这个发展而发展， 嗯， 企业的它的发展它已经用人的需求它已经不再局限于说我们从学校招，或者是我们需要相应的这个人才中心来从中去挖一些人，而是非常需要定点的，所以在那个时候，也就是10年左右的时候，而且我们面临着一个国内的经济最高速的一个发展的阶段，那个时候的人才需求主要还是针对于一些高科技的，包括一些集中型的一些产业上。 嗯， 对， 我能想到就是咱们在09年的时候哈、啊，这个出台了40000亿的这样一个投资的计划啊，那是非常壮观的，一下子呢把中国经济呢又从底部拉了一把回来哈、啊，所以才会看到这个人才短缺从15%一下子跃升到了40%，就是那时候，缺的是人，企业手里有钱是吧？那现在呢，就是在10%几左右。我们来看看具体哪些行业啊比较难招人。刚才说排名第一的那是技术工匠，是吧？ 是 的，这是比较难的。还有哪些行业比较难招到人？ 目前来讲的话，比如说前三位的哈，我们先说前三位的，大概是在销售代表啊，技术人员是我们刚才主持人说过的，再一个就是工程师，这三个方面是最难招到人的。 嗯， 其余的呢，比如说我们像技术工匠。专职人员，那专职人员里面可能涉及到一些项目经理啊、律师啊、研究员呀，这些层面上的职位。那再就是管理层的， 嗯， 也比较难招， 嗯。 再一个就是行政人员也是非常难招的， 嗯。 然后包括我们最近新兴的一些生产制造业也是非常难招的，包括有会计啊、财务啊这一方面，跟金钱打交道的人也是比较难招的。再一个就是，目前我们看到首次位居前10的，当然也是排在第10位的，是餐饮酒店的相关的服务人员 啊，这个很 难 招 的，没错。 我们知道现在大家到外头吃饭的次数也好，频率也好，都在增加， 没错。 与此相对应的就是哈、啊、这块的人才的短缺。另外呢，就是现在点外卖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是的， 你刚才谈到的这种配送啊， 配送 司机啊， 是的， 这些的需求也是。排在一个非常靠前的位置，排名第4，就是说现在，虽然说会开车已经不是什么稀缺的技能了， 嗯， 但是如果你会开车又愿意去当司机的话，还是很多人要你的， 没错， 是吧？ 对，摇号， 这排在第4位啊，你有车没车都没关系，只要你会开车的话，想找一份这种配送的工作，那还是比较容易的，特别是你要是开一些需要 A 本啊，或者说一些特种车辆的话， 没错， 那这种工资呢，反正根据我们的了解，比如说在北京啊，你要会开那个像机场快线啊那种大巴车的话，薪金没有8000块钱是很难招到的。 没错，没错，包括一些塔吊的一些对， 就是 司机，塔吊司机也是 工程上面的， 没错， 嗯。 对， 是。那其实这些行业呢，我发现在你们的这个统计当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并不都是大学本科学历，也就是说在这些比较难招的行业当中，大概啊， 嗯， 中级技能职位占到所有职位的40%，大部分要求的呢就是专职教育就可以了。 没错， 怎么理解？ 其实也是跟我们的这个产业转型有关系，而且像主持人刚才看到的，应该是整个全球，的一个非常难填补的一个职位的变化。 嗯、 那跟我们中国的这个情况还不太一样。 嗯， 那国外的话呢，它可能更多的是需要发展的更快，跟比我们国内要更快，所以它需要的这个技术工匠的这个需求量就更大，比我们自己的国家的要更大。所以我们国内的目前来讲的话，其实 技术工匠其实是排在第四位的。那来看的话，其实跟我们的这个经济转型啊，包括企业转型也是很大关系的。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的转型是慢慢的面临着像知识型的经济转移。那转移过程中之前的那些岗位，其实不能说不用了，而是说需要你去改变。 嗯， 所以这个改变就会带来一个阵痛。那这个阵痛怎么填补，也是在我们这个报告中是有体现的。 嗯， 对。 在咱们国内最难招的是销售代表。 销售代表 是吧？ 最难招的是销售代表。 包括什么呼叫中心、电话销售、客服，这些都算在这个销售代表里面哈。 嗯 嗯。略有不同。像在全球就不存在什么餐饮酒店服务人员难招，就没有这一项。是吧，咱们这儿就很明显，是吧，在排名还靠十。 嗯。 另外呢，在全球来看呢，好像对于高管的需求不像咱们这么强烈。 对。 咱们这儿呢，对于这个职业经理人也好，或者企业管理层也好，还挺有这个需求的。 是因为也是根据这个企业的结构的不一样，因为现在我们的企业慢慢的在发展型这个发展成这个叫灯塔型企业，就很多企业都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大，那些国外的企业可能不太一样， 是 他们一些国外的企业呢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他就不会再扩张，或者是说不再像最一开始的时候发展那么迅猛，那可能在目前已有的管理层的层面上的一些人才，其实就满足了他们国外的一些这个企业的需求了。但是我们国内就不太一样。 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在咱们国内最难填补的十大职位当中，竟然有管理层和高管啊。于此让我想到另外一个调查，就是好像来自于领英的一个调查，他们根据这个大家的填写的资料啊，以及大数据的分析，发现啊，这90后当中已经是总监的已经非常多了。 没错， 特别是在创业公司当中。是不 是？ 是 的，是的，最近涌现出很多90后的 CEO 啊。 啊，对， 是。 这代表的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一个是咱们经济还在这个发展啊，在扩张。 对。 所以呢，大企业它有很多的业务线要去占领。此外呢，就是这种初创型的企业，创新创业型的企业也比较的多， 很多 随之而来的，你甭管这个人家是90年出生的还是哪年出生的，到我们这儿来啊，都给一个职位，都算是高管。 没错。 那这也算是咱们的一个特色啊，一个特色。 是的。是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呢，还是很难招到合适的人才啊。那么其实这个也跟咱们国家的这种国内的经济转型或者是消费转型，你认为啊存在多大的关系呢？ 其实经过这十年的发展哈，这个中国的经济发展正转向驱动创新的这么一个阶段。 嗯， 就是 驱动创新。 对，以创新作为这个驱动力来发展我们自己的企业，或者是发展我们自己的事业。那知识密集型的，其实一些高科技的产业啊，和像刚才主持人你也说了，说智能制造业，我们也是都在非常快速的发展的。那对人才的需求也是不断升级的。 嗯， 所以这一块的人才的发展它需要一个结构性的调整。 嗯， 这也是为什么它难招，因为如果你没有结构性的发展的话，东一耙西一扫，这样的话很难招到合适的人才。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企业都在做自己的学校。 嗯， 对，包括像我们企业大学呀、我们知道的像吉利大学，像平安大学，都在培养自己的为自己的企业来定向的结构化的来培养自己的人才，然后给自己的企业做输送。 嗯， 所以这也是一个可以缓和，我觉得。 嗯， 没错， 就是未来刚才所说到的这些短缺会缓和。 嗯， 我认为可能是在阶段性的层面上会缓和吧。你像刚才所谈到的这种技术工匠、电工、焊工， 嗯， 包括销售代表，我想短期内这种结构化的矛盾还是会存在的吧。 对对 对, 对。 可能某些 对目前还是会 你刚才所谈到的这种这个对于知识含量或者说科技的含量更高一点的， 没错， 以及一些管理人才可能会阶段性的有缓和的趋势啊。 缓和。嗯 嗯 嗯。 刚才你谈到这个企业大学哈， 嗯， 这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词儿。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他们去上学是企业定向培养的。 没错， 如果你要是以前上大学上研究生，你会发现有一类人叫定向研究生，对吧？就是他上完之后他要回到他原单位去工作的。就最早咱们企业把一个所谓的人才去进行培养，它是好几种方式。一种呢就是比如说啊，我给你报一些外面的课程你去上行业的课程，是吧？还有呢就是你 去上个研究生啊，我给你掏学费，你只要能考上，我就给你报销，对吧？刚才何浩谈到就是另外一种方式，而且这种方式现在在国内也越来越时髦了，叫企业大学。 没错， 你能数得出来的企业有大学的都有哪些啊？ 就很多了，就像我刚才说的，平安大学、吉利大学，这都是非常两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了。 要多少分才能考进去？ 这个的话具体不知道也不清楚，对，也不好说。 对对，首先进这个企业才能够进那个大学是吧？ 对， 你看我手里， 但是也不一定啊，但是也不一定 啊。我这有一些，比如说海尔大学是时间比较早的，麦当劳中国汉堡大学，还有中兴通讯学院，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这个中国移动学院，新希望六合商学院，神华管理学院。老板大学， 老板大学， 老板电器啊，这个修正大学，还有光明乳业学院，新世界百货管理学院，你会发现一个特点，就是说这些企业啊，他们的性质有央企、国企啊，同时呢也有民企、 私企、外企，都有， 还有外企， 对 对吧？就什么样的企业都有。就比如说这个麦当劳大学啊，它实际上呢是1961年由麦当劳的掌门人在、这个一个分店的地下室里面创办的。当时呢第一届毕业生只有3个人啊，这是非常早的，包括呢通用的这个大学啊等等。那世界上呢其实有很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大学，所以咱们国家呢也算是一种向外取经的这么一种舶来品啊。那在这个内部培训当中，是不是成为企业现有的最主要的解决人才短缺的一种方式？ 现在现有的最主要的方式，企业的方式还是其实是更倾向于以高薪来吸引人才 啊，还是用钱， 对，还是用钱，对，有钱能使鬼推磨，对吧？ 我就招一个手手呗， 没错， 就不给他培训了， 不培训了，培训的话很费钱， 先放在后面 精力 是吧？ 费时间，对，然后非常简单粗暴的，那我就高薪。高薪的话肯定会吸引来人才，但是这个人才的留存问题其实是企业的雇主要考虑的。因为它的留存是关乎于企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那换句话来讲，如果改变一种方式，可以把人从学校就开始培养过来之后，把等学生毕业之后呢，直接来我们的这个企业，或者是说直接以企业的雇员的身份去参加这个学校的课程，或者是参加学习，那毕了业之后直接就是一个手手，而且他又有相应的文凭，而且又可以满足企业雇主的一个需求，所以这是目前来讲比较时髦的，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比较时髦的，而且又其实长远来看是非常经济的。 你说的第二种方式，我知道在一些这种高职类的学校哈，包括一些就是某些专业可能比较紧俏的大学当中就有这样的先例，就是企业在这一届学生招来的时候就跟这个学院的领导说了啊，这届学生我包了啊， 没错， 是吧？他们毕业之后 哪 都别去啊，就到我这儿来， 没错， 是不是？ 对对对， 有这样的情况， 专门有一个班， 哎，这班就是我包了， 对， 这是目前在某些领域可能存在的， 有是其实是普遍存在的， 普遍存在的， 对，普遍存在 的。那有些专业还找不着工作呢。 对，这是一个矛盾的问题。你就像我，据我所知哈，吉利大学，因为我有个朋友在吉利大学，那他学的专业就完全跟车挂不上边，挂不上边， 挂不上边， 也完全挂不上边。所以我就问他说，那为什么不当初报一个正常的其他的学校呢？他喜欢车，真就是喜欢车，一是喜欢车，二是其他的一些因素吧，反正他选了吉利大学是综合的最好的一个权衡，就是他考虑是最完，就所有的条件全都考虑清楚了。OK， 我觉得吉利大学适合我，我去了。虽然我学的专业跟汽车没有强相关性， 他学什么专业？ 他学英语的 啊，英语。 对， 他也有多少 多少会有一些，但是没有 强。他外头还收购呢， 没错，没有强相关性。但是呢，确实是学下来之后，会给自己的这个视野做开阔，而且也会慢慢的把它引向他喜欢的这个汽车的方向，也算是双赢的一个局面。 他毕业能去吉利吗？ 应该是可以的，对，应该是可以的。他只要应聘说我是吉利大学毕业的 ，OK。 好，再来说说薪酬吧哈。我看这个调查报告当中说，近1/3的中国大陆的雇主通过提高薪资解决人才短缺，换句话说，

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啊。企业主招不到合适的人才，人才呢找不到合适的岗位，这中间的矛盾该如何来调和呢？今天我们从人才短缺的一个报告当中试图为大家梳理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来自万宝盛华瑞信教育人才发展项目的专员何浩。何浩你好。 中午好各位。 接着我们来说一说啊，为什么企业招不到人啊？为什么招不到人？ 其实现在目前招不到人的原因有两个，大概的有两个，就是首先是缺乏有经验的人， 就换句话说企业找不到他满意的人， 没错， 所以就形成人才短缺了。 是的，这是一个 宁缺毋滥、 大缺口。对，再一个呢就是他就是候选人啊，我们所谓的求职者，我们叫候选人，那候选人的这个期望的薪资又超过了企业能给的范围 哦， 所以这也是一个， 这能占到多少比例？比如说第一个人才不合适， 人才不合适的话能占到大概40%左右，47%左右， 一半了。 对对对对对。但是下一个第二个原因主要是薪资超出预算的大概在10%左右。对， 就是简单来说呢，就是你能干什么呀？什么也不会。对不起，对吧？来一个是这样，来一个是这样，就企业的要求还比较高。 是的， 现在人才的这种技能也好，或者说他各方面的经验也好，还匹配不了， 没法匹配， 没法匹配，就没有跟上企业的要求，或者说呢，整个这个行业的要求。 是的，是的。 另外呢，就是从咱们求职者的角度来说，你要我会干这个，会干那儿，干这个还要干那个。你倒给我多少钱呢？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是吧？就是没有谈好这个交易，达不成， 是 啊，价格没谈好，这个占到11%，是吧？ 对，占到11%。 还有哪些？ 所以这两个问题就大概有一半的雇主就已经考虑到这两个问题了。所以其他的其实我们看来都不是很重要。再一个就是缺乏候选人，再一个就是缺乏硬性的技能，再就是候选人他可能需要一些更好的福利，再一个就是可能 候选人他缺乏一些软技能，我们所谓的软技能，就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在沟通这些沟通技能， 嗯， 他是缺乏的。 嗯， 再一个就是像企业的一些特殊原因，我们就不考虑在内了。 嗯， 其他最重要的两点还是刚才我们提到那两点，一个是缺乏有经验的人，再一个就是他的期望的薪资企业达不到， 嗯， 或者是没有办法双方来沟通好。 好，那这个问题短期内能够解决吗？当然我们讲的是宏观，就是说， 嗯， 企业在招人的时候呢，都遇到这种问题，就来的人呢，反正感觉欠点意思嘛，不是那么的满意。 是， 但是你要想，这个企业不断的往前发展，总至于老有空缺，怎么解决呢？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两个角度了，第一个呢，就是再多给点钱， 没错， 是吧？多给点钱，这样的话，我从100个里面再挑一点，原来可能就来10个，是吧？嗯，我这钱不够，是吧？给1万不够，给15000，这个时候来了100个。多少我能挑出来一两个， 没错， 是吧？还有一种呢，就是内部的培训，或者是这种， 定向培养， 定向培养， 没错， 嗯嗯，那还有没有通过别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你们有哪些建议来解决这个人才短缺的问题？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啊， 从企业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需要，求职者来把这个浮躁的心放一放。对，因为现在整个的这个经济的环境啊，包括条件啊，其实都跟之前都不太一样了。包括现在我们像刚才说的，一直在提的，就是现在是创新驱动经济，在往这个创新的驱动上转型。那怎么能创新？其实对于一个人的需求是，要求也是非常高的。他不是说，这个人他有健全的四肢，有正常的沟通能力，他就可以胜任这份工作。他其实需要他额外去做很多。所以我们目前来讲，从企业的角度来讲，给到求职者的建议，首先我觉得应该是提升自己。 嗯。 然后呢，通过如果在学校的话，你从学校的一些基层的工作，比如说在学生会的工作，包括你自己所建的一些社团，包括你自己的做的一些其他兼职。尽量能做得越多越好，这样的话企业来看到这个人他在学校他是有足够精力去做这个事情，一是有足够的精力，二呢他是有足够的这个想法，是想有自己非常稳健的发展的，而不是像一些目前我们看的是大学生哈，我不能说普遍，有一些大学生就是就是大幼儿园， 嗯， 对吧，就是上课回到寝室吃饭睡觉，其实就这四个活动。但是如果作为企业来讲的话，还是希望求职者啊，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大学生的这一批群体呢，还是从大学的活动方面，或者是参加的学生工作方面，能让我们看到有更多的经历。 嗯， 这样的话我们是比较喜欢去聘用的。 嗯， 对。 当然从社会人才的角度来说呢，现在对他们也提出了更多的挑战，就是原来干的那些活儿，好像很多企业，已经不需要了。 是的， 原来只需要这个用点这个体力，是吧？用一点这个沟通的技巧，可能就把这活儿干了。现在可能要我会这个，要我会那个。 是的，而且这些都是硬技能。 嗯， 对，很强的需要的硬技能。 所以得跟上趟儿，是吧？ 对。 这个确实是企业提出的新的要求，因为我们刚才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就是企业特别想招有经验的人，但是呢市场上当中又没有，那怎么样去培养这样的一个经验？刚才何浩是从这个大学生的角度来说，你在大学的阶段就应该去多一些这种实习的工作， 是 啊，多一些这种创新创业的这样的一些体验，是吧？ 对， 这是你在学校期间的培养。那如果说我已经是一个社会人了，那对不起，现在社会发展确实是很快，你在工作你除了要干好你的这种本职工作之外，你可能还得需要用业余的时间去看看你这行业有哪些最新的发展， 提升自己。 对，哪怕你是从事的比较基础性的岗位啊， 没错， 你看现在比较紧缺的有这种电焊工啊，什么呼叫中心啊，销售代表啊，卡车司机啊，包括一些专职人员，比如说财务啊，会计审计啊，律师啊等等。其实这里面每一个行业它都可以有不断提升不断进阶的可能和空间 的。是的，是 的， 所以 就像就身边的例子，就是我有朋友是做酒店的， 嗯， 那他 其实如果做过这个酒店管理的同学大家都知道，或者是已经目前社会上已经在酒店工作的人都知道，那可能目前来讲的话，因为服务业的需求也是在不断的增加，那服务的质量肯定相应的也要提升，那怎么提升跟那肯定跟之前自己所有的经验或者是技能是已经慢慢在脱节了，就是你客户或者是我们的旅客或者是我们的所谓的上帝啊，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东西，已经我们旧的我们就是之前的我们的那就是我们的从业者已经没有办法再满足现有的顾客的需求了，所以需要不断的提升。 可能有的人呢有这样的惰性的思维，每个人也都有啊，你说我已经干这行干了这么多年了，让我再学点新的很难了， 很难， 我都已经五十多了啊，很难。但是你要想你五十多啊，现在正好是青壮年啊，可不是这个老年啊。 对， 因为离退休是吧还有那么 一段时间， 那这段时间如果你老是这种心态的话，你总是用原来的思维方式和原来的技能去找工作的话，你就会被很多人所淘汰， 非常容易被淘汰， 是吧？ 非常容易被淘汰。 那么虽然说咱们这个城市的服务领域啊需要很多的人才，它也可以解决一些由于某些地方的这种工厂实行了自动化设备、机器人设备所赋予出来的劳动力，但是这也不是简单的，就像原来那样啊，五年前、十年前那样去，只要你人到了啊，有两条腿啊，有一张嘴啊，然后就可以干好的这个事儿，没那么简单。你比如说现在这个餐厅，这不是最缺的吧？ 哎， 餐厅，你说这个餐厅难道现在的服务员就跟原来的服务员技能完全一样吗？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对， 你得知道什么是电子发票吧？ 是的， 你得知道怎么开这个票吧？对吧？ 没错。 那么对方如果要扫码的话，你也得知道怎么来完成吧？ 是的。 等等，那这些虽然说看起来好像对于一些消费者来说很容易啊，但是如果我们要站在那样一个群体的话，这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提升啊。 也是挑 战。那在此基础上，你怎么去营销菜品？是吧？你怎么来跟客人建立一种良好的关系？这可能是以前的服务员所不需要，也没有必要要去做的事情啊。我们只是举这么一个例子。所以从人才的角度来说呢，不断的学习，然后用一种职业生涯的角度和观点来看待目前我们所做的这个工作，也能够啊解决所谓的人才短缺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从系统性的角度来提出一些解决的方案吧，就是怎么来解决目前这样的一个短缺的现状，你有哪些建议？ 其实从我们现在从业的这个，因为从我自己自身的角度来讲，因为做了这个教育这一模块，那给企业培养定向的人才，这是一个我们也是刚才一直在聊的一个话题。那包括酒店，就像我们服务行业最基础的一些服务行业，其实也是有定向培养这么一说的。 定向培养，以酒店为例，怎么培养啊？ 定向培养的话，以酒店为例，那首先语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酒店的话，你可能接触到每天接触到各种各样、 你会说四川话？ 哎，那你听不懂方言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了，对吧？ 有这种方言培训吗？ 方言培训，我们就直接对，我们直接就雇佣那边的人就好了。我外语所谓的是，比如说像一些英语啊、德语啊、法语啊、日语啊这些小语种方面的一些培养。所以如果你有这方面的素质的话，那肯定要比同样他没有这方面素质的人，他的竞争力要高出非常一大块。 比如说你去应聘一个酒店这个某领域的经理， 哎， 你在别的酒店干过，如果有两个候选人啊，你是其中一个，你多会一门外语， 多会加很多分。没错，我就会把直接那一份简历扔掉， 啊，是吧？ 如果完全经历一样， 完全一样， 多一份语言，那绝对是优先的。 比如说我们给酒店打电话，就给一个前台打电话，你能听三国语言，最后才是中文。我想从几率上来说，是不是应该中国人给你打电话更多一点呢？对吧？ 是的。 一般是什么英语， 先英语， 对吧？ 对。 然后可能还有一段日语， 亚洲系的， 对，然后再是这个中文 等等。 这个也可能跟人家接待的客人的分布有关系啊。 没错。 啊，这是一个题外话啊，就是以酒店为例，就内部培训当中的这种语言的培训又非常的重要。 是的，没错，语言的培训很重要。再一个就是服务的层面，它其实现在细分很多层面上。比如说 需要你培养你的观察力。现在目前来看的话，很多服务行业的这个服务从业人员，他的观察力还是不够的。 嗯， 就比如说一些最细节的、最细微的地方，如果你能注意得到的话，其实是会给顾客留下非常好的印象，而且也会给你的产业带来很大的利润。但是现在目前这个观察能力， 嗯， 也是亟待培养的。 嗯， 就是很多一些细节方面的，比如说，哎，我看今天这位顾客穿的鞋子跟之前好像不太一样，是不是需要去上前询问一下，你是需要买双鞋啊，或者是看他如果有跛脚的情况，是不是看看瞬间就是我们所谓的讲叫会来事儿。 嗯， 对，但是目前来讲的话，现在很多服务行业都欠缺这一方面的素质。 嗯， 对，可以这么讲。 所以就是这种培训还大有可为，是吧？ 没错。 解决现有人才这种技能不足的问题，也是一种解决人才短缺的问题， 是 吧？ 是的， 就是从内部晋升出来、培养出来你想要的人员， 没错，没错， 这是一种方式哈。 嗯嗯嗯。 我从这个教育政策的角度也提几个哈，我的想法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要上学，然后再来到这个社会去工作的嘛。那其实这个阶段就非常重要，因为直接关系到他们选择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方向啊。虽然说现在呢，从事跟自己专业不对口的人已经越来越多了，但是如果大家选择的专业跟自己的兴趣爱好又和现在实际的社会需求匹配的话，那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 没错， 没有几个人就是说我特意就找一个跟我专业一点不相干的工作去，是吧？那没有那样的人， 很少， 一定是他自己的意愿、兴趣爱好、他擅长的领域、社会的需求跟这个专业本身有一些不匹配，然后啊，他才会有这样的转变。 而且也非常需要深井理论的实施的贯彻。 嗯， 对，就是使劲挖，挖到越深越好。 今天和大家聊的呢，就是人才短缺的情况哈。好的人才啊，是千金难求。但是我们从这个数据当中又看到一个可喜的现象啊，就是根据调查，目前我们国家呈现三年来最强劲的雇佣前景。 嗯， 这个三年来最强劲有什么具体表现？为什么？ 首先我们相对数据来看哈，它相比17年的这个第三季度，因为我们万宝双华集团也会每季度发这个人才的调查报告。 嗯， 那相比17年，就是去年的第三季度，它提升了大概有一倍还多。 嗯， 对，而且也能说明今年对这个人才的需求有非常大的扩张。 嗯， 你可以理解为这个，比如说，培训的市场形势变得更好，就是我们的，我们可以服务的人员更多了。再一个就是，说明人才短缺的情况虽然有加剧啊，但是整体来讲还是有变好的趋势的。就像我们跟去年相比，还提升了有一倍还多。所以对于职场人来说，其实目前来看，虽然它是好事儿，但是我们不建议说随便跳槽。 嗯， 不是说你哎，我觉得人才缺口大了，我就可以随便跳。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忌讳的一个事情。 嗯 嗯， 当然刚才说到的是一个整体的情况啊，我想每个行业还是有一些阶段性的这种人才短缺也好，或者是富裕也好的情况啊。有些是周期行业啊，有一些呢受益于政策啊，有一些呢它本身的这种经营呢受到其他上下游的影响等等啊，可能每个行业是不太一样，但是总体来说的话呢，从就业的角度来说，现在这种雇佣的需求还是比较多的， 还是很多的。 嗯， 对。 好，那最后呢，我们也想跟大家来提供一些这个建议，就是在目前这样一个新的背景下啊，作为我们求职者来说，如何来前瞻性的看待未来发展的一些机会呢？ 首先还是根据自身，根据自身的这个需求，或者是根据自身的这个条件来匹配以后的这个市场的环境。那因为现在市场发展也非常快，我们都知道，很快的情况下，也需要你自身的提升，也是成倍的，要需要你加速的。 嗯， 所以怎么去考虑自己以后想干什么，然后呢怎么去把自己再匹配到可能十年可能二十年的相应的位置上，这一段时间就是需要你去提升的这个部分。那从头到尾的这么一个整体的培养的规划，自己对自己的培养，或者是你对别人的培养，或者是一些反向的培养，都是需要仔细去考虑的。 因为我们现在日新月异哈，可能今年是这个政策，明年的政策完全就不一样了。那怎么能走在这个培训，或者怎么能走在这个人才发展的这个前端，其实跟自身的这个条件是有很大关系的。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终身学习，我们需要不断的去打造自己。 何浩说的这一点我非常的赞同，就是说我们要给自己定一个学习计划，而这个计划将是终身的。 对 啊、就是那也不是说现在就定出啊一直到几十年之后的一个学习计划，这个可以分阶段性的来定，但是这种习惯要伴随我们终身。 没错。 那么这样的话呢，可能才会通过学习充电培训更好的发现自己身边的机会，而不是现在我在这琢磨着未来几年啊哪个行业会好，哪个公司会好，然后我就去哪里。机会永远留给爱学习、有准备、善于选择的人。好了，那今天非常谢谢何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啊。 谢谢你。 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个好的消息，其实呢解决人才短缺的问题啊，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呢，也应该啊打破一些这种生产要素的束缚啊，让人才呢更加自由的流动。国务院办公厅在8月19号公布了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发放的办法，并且将在9月1号正式实施。那么办理居住证之后呢，可以享受3项权利、6项基本功夫和9项便利。其中有一个特别与众不同的，就是将会有18位数码的这种设计，和现有的大陆内地的身份证是接轨的。也就是说港澳台同胞将会有一个18位数字的这样一个证件编号，那么将会特别大的方便他们在学习啊、创业、就业和生活等方方面面。比如说北京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台籍博士林哲旭他说，现在很多的 APP 功能和网页没有18位的证件号是没有办法使用，而有了这个居住证之后一切都大不一样。另外在北京开业10年的一位台湾籍的医生林俊生他说，现在啊很多跟钱有关的在线申请都会遇到身份验证的问题，而原来台胞证最大的问题就是过不了这个验证，按照现在这种编码规则会给我们重新发一个18位的数码证件，那生活的便利性也大大增加了。除此之外啊，有了这个居住证之后，港澳台同胞在各地区享有当地同城同等待遇和保障，从社保、医保到社会的公共服务多个方面。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职场帮帮团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次谢谢何浩，谢谢。 谢谢你， 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那接下来呢是北广购，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107.3， 明天再见。 过的这一切都可能在一瞬间全都消失，曾最让我感动的事都可能经过时间而被遗忘，也许我过得不够认真，曾经我相信只有他是我在这世界上最爱的人，但相信不代表永恒，人总会有细心研究的时刻，也许我不懂想要的爱，也许因为不懂才一再的受伤害，直到现在走过的路有些心酸辛苦，但至少有些小幸福，爱过恨过走过的路很多感触，或许在一个人散步时心中还会回顾，只希望自己能走出片天空，勇敢地走到未来。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 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我叫黑尾尾鹰，尾就是芦苇的尾，是翁科尾鹰属的鸟类。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有皮黄色的眉纹，上下方各有一条黑色的条纹，下方条纹穿过眼睛，所以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叫冠眼纹。所以我们黑尾尾鹰可是鸟类美妆界的大师哦。我们身体的其他部分主要羽毛是褐色的。 我们黑尾尾鹰不仅爱美，还是鸟儿中的歌唱家。我们的鸣叫声甜美多变，包括许多重复音，还会模仿其他的鸟鸣声。对于栖息环境，我们格外偏爱在枯芦苇丛中营巢。群居地巢穴的分布是斑点状的，同时枯苇叶是我们的主要巢材。枯苇茎不仅是我们鸟巢的主要支撑物，还是雄鸟鸣唱、求偶、警戒的主要栖草。 《诗经·秦风》中的《蒹葭》就描绘了成片的芦苇形成的美景。我们黑尾尾鹰就像是诗中可遇不可求的伊人，在苇丛中生活。大兴区长子营镇小黑筏村湿地生态公园就是我们钟爱的地方。这里连片的芦苇荡、高高的白杨树、浮水的绿荷叶，都让我们感到舒适惬意。 长子营镇湿地主区位于长子营镇东北部，紧邻京津唐高速，毗邻亦庄新城，串联起来有3000多亩，是北京东南部非常稀有的湿地群落，也被称为首都南部的绿肾，是北京市规划建设的10大湿地公园之一。小黑筏村湿地生态公园是长子营湿地群落之一，其中有10多片荷塘，占地200多亩，塘中荷花摇曳，堤岸上新栽种的杨柳、银杏、国槐、芙蓉等树种列队整齐，和周边平原造林交相呼应，形成了湿地绿植村庄融为一体的生态景观。 再过一段时间，到了秋季，这里的万寿菊园将有1000多亩盛开的万寿菊，让小黑筏村成为花的海洋。届时还有2条秋季精品游园线路，像昌兴梨园、海棠农庄、赤鲁次生林、山楂园、北京最美乡村朱庄等景点景区都将美不胜收。 至于我们黑尾尾鹰在这里最爱的芦苇丛，既可以调节气候、涵养水源，又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在各种有水源的空旷地带都会极其迅速地繁殖起来。如此多功能的芦苇在自然和人类之间搭建起了最容易沟通的一座桥梁。我们这些芦苇中的黑尾尾鹰在最接近城市的地方为人们带来了一幅幅野趣横生的画卷，希望湿地中的景象永不褪色，成片的芦苇荡中永远有我们婉转的歌声。 大兴区的故事还有不少，千年大兴，百鸟栖息，我们下回接着说。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